安宗一看，果然白毅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，连忙问道：“ 昙花，就是那个啥，乾隆皇帝非常喜欢看那种。”“ 不是，那个是琼花，也叫做木绣球，不是这种。不过有些地方也叫昙花为琼花，可能你们那儿就是那么叫的吧。这个东西对温度要求非常高，很难伺候，养不好就会死。我才没那功夫呢，要种你自己种。” 说完又把种子还给安宗，他突然想到什么。 你前面说那个军人的名字叫韦妥，他在找东西。 安宗点了点头，回想着那个炮兵的相貌，又对白毅说的更加详细一点。他听着听着突然想到什么。 昙花一现，只为韦妥。 那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昙花开只是为了那个炮兵，你也太能扯了吧。 安宗莫名其妙地问。白毅鄙视地看了看他，好像学校里的优等生瞧不起差生一样。 和你说你也听不懂，是一个佛教的故事。韦陀不是炮兵，是佛祖座下的韦陀尊者。好了，不扯淡了，睡觉吧。你小子以后要是晚回来就吱一声。 安宗在他身后做了一个粗鲁的手势。虽然脑子里总觉得还是有一些疑问，感觉遗漏了些什么问题。 昙花吗？管他什么花呢，反正既然老白懒得种，我也不可能去有这闲情逸致的。 于是也就倒头睡了下去。那场雨来的突然，去得也快。就在安宗躺下时，月亮透过层层雨雾映出了淡白色的光晕。第二天果然还是迟到了，不过反正皮厚了也就那样，老油条一根，随便潘秃子骂。安宗表面一副认真的样子，内心盘算着离午饭时间还有多少。这种能力被培养出来，不知道是能耐还是可悲。总之潘秃子骂累了，也就让他回去上课了。春眠不觉晓，安宗上的又是副课，几乎一半学生的脑袋都倒在桌子上。他最后几乎是对着净水器在上课，自己也被搞得昏昏欲睡。终于把前面的理论内容都说完，发了张纸就让他们自己去涂鸦。安宗则歪着脖子看报纸。报纸是学校给订的，所以他和白毅都有一份。首先扫了一下头条新闻，没有什么内容值得去细看的，于是就直接翻页到当中的社会新闻。说到底，报纸的头版新闻如果不是什么重大事件都不怎么吸引人，反倒是那些方方块块的社会小新闻更让人觉得好奇，因为这种事情更贴近老百姓自身的生活。他瞄了两眼讲台下的学生，把报纸折叠起来，尽量不发出声音影响到学生们，开始漫不经心地翻阅着报纸。就在他差不多觉得看无可看，准备合上报纸下讲台看看那些学生的作业的时候，在最左下角一个小方块里发现一则认尸新闻，上面的内容是：今晨在下海庙路附近发现一具无名男尸。恩宗抖了抖报纸，心里惊讶， 居然就在我们这里发现尸体啊！看来最近的治安不怎么样啊。 于是继续看下去，当中写到了男尸的体貌特征为身穿绿色军衣，身高 1.84， 身边没有财物，只有一袋子花种。此外身上有多处伤痕，不排除故意杀人的可能性。据推测，死亡时间不超过12小时，警方已经介入调查。安宗一看，这样的描述怎么和那个韦妥的相貌特征一模一样呢？脑子里立刻就像是被电流穿过，立刻把那些事情串了起来。但是疑问并没有少，反而更加诡异。先不说昨天晚上还好好的一个人怎么突然就死了，更奇怪的是昨天明明看到他在下海庙前几站就安全下车了。难道自己当初看到的根本就是他的鬼魂吗？安宗马上推翻自己这种先入为主的想法。的确，尸体穿着军绿色的衣服，身高也很相似，而且身边也有花种子。 但那并不能代表这具无名男尸就是韦妥。安宗心不在焉地放下报纸，脑子里有些混乱。这个时候，下课铃声响起，吓得他浑身一抖。学生们纷纷把自己的画纸传了上来。回到办公室，白毅已经看过报纸里的新闻。他皱着眉头，摸着下巴也在思考。不用说也知道，他也觉得那具男尸很有可能是韦妥。既然他报纸也看过了，昨天晚上又把事情都给他说过了，那么以白毅以往的分析能力，安宗肯定是想要听听他对此事的看法。他放下课本说， 老白，这件事儿你怎么看？ 白毅看了他两眼，考虑片刻才说道， 这具尸体是韦妥的可能性很大。 安宗依然不想去相信，继续追问道， 不是啊，这他昨天晚上还和我说话来着，而且他是在下海庙前几站下去的，就算是死，或者就算我昨天晚上看见的是韦妥的鬼魂，那也不应该是死在那里的，难道说…… 他看着白毅，脑子里忽然就想到一直跟在车子后面的白影子，突然心虚地瞄了白毅两眼。白毅确定地接着他的话说， 虽然这听起来荒唐，但是却是最大的可能性。 安宗傻笑地摇着头，这种事情实在有些荒谬，虽然他也是一个人，没有办法去想象鬼的思维模式，但是韦妥好歹过去是一个人吧，有车不坐，为什么还要跟着车子后面跑呢？那种算是什么情况呢？他否定了这种最大的可能性，于是事情却陷入了一种更加诡异的漩涡之中。就在他们两个人表情越来越纠结的时候，门口走进来一个穿警服的，进来就问哪个是安宗。他这一举动引起了许多同事的注意，安宗尴尬地起身走到门口， 我就是，找我有什么事啊？ 他看了他两眼，眼神之中透着一丝戒备，好像安宗让他感觉非常不舒服。他咳嗽了两声，指了指外面， 我们有一件案子，希望你能提供帮助和信息，需要问你些问题。 安宗瞅了他好几秒，张着嘴巴想要问什么，但是他的眼神却让安宗感觉他找的不是一个证人，而是嫌疑犯。白毅这个时候也站在门口，安宗向他投去求助的眼神，他开口问道， 你好，请问我同事出了什么事？ 警察盯着白毅看了老半天，最后问， 你是白毅，那个考古系的高材生白毅？ 是。 那个警察的神情就缓和许多， 啊，我是你校友啊，叫季天，当初一起参加运动会的，那个时候一起游泳比赛的。 白毅没有说话，估计脑子里也在思索着怎么会跑出一个警察校友来。安宗左看右看，发现大家都在想着自己的事，干脆还是他来问， 那个警察同志，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啊？我可没有犯事啊。 季天盯了他半天，又看了看白毅，最后低声地说， 有事情，大家先去外面说吧。 他们一路走下教学楼，跑到大楼楼梯的拐角处。这么短短的几分钟，他就把安宗从头到底打量了没有七次也有八回了，好像安宗是一个鬼怪变化而成的人形一样。安宗终于被他打量的有些忍不住了，直截了当地问他到底有什么事，有事就直说，没事快滚蛋。季天又是死瞪了他好几秒，才缓缓地说， 你认识一个叫韦妥的人吗？ 他那么一问，安宗马上确定那具尸体就是韦妥的了。但是季天怎么知道他见过这个人呢？安宗回瞪了他很久，最后回答道， 没错，我见过这个人。 季天的神情突然变得十分诡异，这种表情就像是识破了恶魔的伪装一样。他不自然地往后退了好几步。安宗看着一直不说话的白毅， 他没有发表什么意见，也没有替他说话。既然如此，他也只能说下去。 这个人是我昨天晚上在夜班车上遇见的，和他只说了几句话而已，然后他下车了，而我…… 他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告诉祭天他遇见的是幽灵车这件事，毕竟警察大多数都不会去相信这种东西，而且按照这个说辞，自己会显得更加怪诞可疑。但是没想到的却是这个家伙接下去说的话差点没让安宗听得吐血。